来。 恭祝北京祥康， 北京祥康， 恭祝北京祥康， 北京祥康， 恭祝北京祥康 十一周年， 生日快乐， 生日快乐， 生日快乐， 生日快乐， 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 以上是广告时间，那接下来的时间呢，我们就有请李老师。李老师你好。 你好， 收音机前的广大的新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。 我们希望大家在这个季节啊，特别提倡一个动字，生命在于运动，动呢是生命的一个象征，说人都不动了就生命结束了，动彰显了一个生命的活力。看年轻时候坐不住啊，好像他都不知疲倦，这个往往人呢到亚健康状态的时候啊，就感觉到这个动啊就力不从心了，出现了不想动不愿动，或者稍微一动哎就感觉到气喘吁吁很累，这是人出现了亚健康了。当生病的时候啊，生病的时候呢就病倒了，那就卧床了，就不能动啊，这时间一长呢动的就费劲了，就更加懒得动了。等到清醒的时候，他老不动了，他想动但是呢却不能动了，等严重进入昏迷时候了，糊涂了啊，那就不由自主的是乱动了，抽动了。在生命将结束前呢还有一次呢闪动，就像蜡烛一样即将熄灭的时候哎，最后还一次波动，突然一亮，紧接着怎么了就灭了，人们常说的回光返照。在回光返照的时候呢，暂时性的清醒，眼睁睁得很大，环视四周，那是干什么呢？做最后的一次谢幕，离别了，拂袖而去了，完了一动不动了。所以呢我们从这个规律掌握了这个规律啊，我们就要呢啊要不断的要动。所以说呢这个动啊贯穿着人呢生命的始终，所以动的赋予在每一个生命的阶段，虽然都是动，动里面的含义那却不同了。那当生命结束的时候，那就永远不会动了。所以我们说呢，人能动的时候要尽量去动，动就是生命的象征，所以我们要主动的动，不要被动的动。现在有些人呢不爱动，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鼓励大家要运动。我们现在许多富贵病除了我们是吃出来的，另外就是动的不够，这是我们给这现代的一些富贵病找病根嘛。所以在这个季节呢我们跟大家说呀，应该走出去回归大自然啊，和大自然进行亲近。这个好处呢我们说是非常的多的，走到室外，走到大山看一看大山，感觉到心情不一样了。你走进大海呢，海一样的宽阔又不一样了，到了森林那个心情是吧，那个空气那个绿色啊，把你的心情把你的视野整个都做了一次调整啊，非常非常好。所以这个季节很多人已经开始策划了。所以我们老年人呢有时候不愿离那一亩三分地儿啊，一定要走出去啊，走出去的心情是完全不一样啊，不信您这把走一走。所以有时候我听到有些老年朋友啊，之前呢哎呀活动不行，走不了路出不了屋，哎，现在通过呢用自然的方法，哇，人出去什么呢，去爬山去了，去旅游去了，而且呢还不觉得累。我听了以后我非常非常的高兴，这样呢就把我们的生活的面儿一切的呢就扩展了很多，这日子啊就觉得过得快，人过好日子就觉得快，人一过困难的日子痛苦的日子就是疾病呗，哎呦觉得非常非常的慢。实际上呢快与慢都是心理自我的感觉，不会因为你难受就过得快点，会因为你过得高兴就慢一点，不会的，这都是一种心情。所以大家呢这个心情我们谈到了非常的重要，利用呢出去交流，人们不常说吗，读万卷书啊行万里路，特别是我们中国地大呀 地广啊，多民族的国家，每一个地方南方和北方不一样，沿海和内陆又不一样，各具特色，再加上我们有少数民族地区风俗习惯呐，还包括某个地方历史的渊源，历史的故事都很多很多啊。我们一生当中，我说了，知道的事情啊是少的，不知道的事情是多的，所以你接触新鲜的事物啊，就是我们跟老年朋友说了啊，多接触点外面的世界，多接触点新鲜的事物，哎，对我们的健康非常有好处。大家通过我们讲的这知识就知道了，这叫综合法，这是我们十大自然方法当中的叫运动 方法 啊。运动法不仅仅就说了人动的这个规律，动的内涵，使大家呢更加清醒地认识到，认识的目的啊，那当然呢还是让大家怎么去啊动起来。那么上了科学的层面，怎么样科学运动，挖掘一下动动的内涵。比如说我们在夏季时候就给大家讲过，要通阳啊，要打通督脉啊，夏天要养阳啊。谈到动，什么主动啊，哎，阳主动啊。所以说呢，不爱动的人，不想动的人，我们给他定位了，从中医理论这个角度我来说明呢，他是阳气不足啊。我们在叙述啊，年轻时候他愿意动啊，他不停地动啊，就说明呢他是一个朝阳啊。为什么谈到人是吧，一过四十哎，就不想动了，不愿动了，特着穴位一动就觉得累得慌啊。因为呢啊，人过四十天过五了，是不是把我们老年朋友呢形容呢是夕阳，夕阳呢还是啊描述啊我们这个阳气。所以我们讲了，这动于生命，动于健康，大家都要联系起来来看来去悟。所以说呢，阳主动，阳是推动人的气血，是推动人的血液循环，是人呢这个新陈代谢的一些动力。另外也是呢我们脾胃肠胃啊消化吸收啊这个动力。夏天把阳气养足了啊，五气养生嘛啊，那就说呢心为火啊，如果心气足啊，就心火阳气足啊，然后呢它交给下一棒，那就是脾，脾为土，火生土啊，这是讲四季养生嘛，咱们还得贴着题儿讲嘛，传统嘛。所以大家呢我们把这串起来，每一季都是呢这个火炬的接力棒，在每一季我们养好生啊，给下一步啊打好基础。那就是说脾脾土有阳的振奋，增加了它的运化功能。前一段夏天讲完六讲脾了嘛，脾的运化嘛啊，它需要动力，如果动力足，那就说它运化水湿也好啊，化水谷精微也好啊，啊，它有充足的动力，哎，它就很好的完成了自身的这个工作啊，它是一个能量嘛，哎，所以这个动是吧，为什么要动啊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是我们说的把这个动字的内涵，我们结合着医学啊，我们给大家呢啊讲清楚了，为什么要护阳，为什么要养阳，实际上呢要科学的运用我们的能量，要不断的充实我们的能量，把我们的行动的动力保持一个呢啊充足的供给。比如说动，我跟大家说一个非常实际的例子啊，有些老年朋友不愿意动，在家待着，或者是呢因为一些疾病啊腿脚的原因不动，完到吃饭的时候会发现什么呀，非常的困难，哎呀还不饿了，是不是还不饿了啊，这是这个情况。把吃饭呢当成一个任务，到点了你不吃行吗？所以说呢没有享受到这个吃饭啊这个福气啊。但是有时候呢经常出去走一走，出去溜一溜啊，回来就觉得哎呀饿了。是啊，你看看啊，咱想想我们的老年朋友每天吃饭不知道饿，但当你走出去运动以后回来就感觉到今天饿了。等你吃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什么？你香啊，那是真正享受到了，呵呵，吃着 真痛快，真舒服，是不是这样？我们举个非常平常的例子，这个动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动呢，啊，帮助了我们人体的啊消化，所以呢它感觉到饿了，吃得香了。然后我们再举个例子，天气马上就要凉了，特别是在什么时候呢？特别是在这个天气凉了，暖气还没供给的时候，正在这个档口啊，大家感觉到特别凉啊。在暖气之前呢这段时间啊，外面呢挺凉的，可是呢没到日子供暖气、啊、就这档口啊，感觉到呢比冬天还凉，还不舒服，因为冬天它有暖气了。为什么我们要宣传这个运动？我们上次讲了嘛，啊、有的人呢，啊，怎么解决这个凉啊？包括现在天气也是，中午热，早晚凉，啊，我们就告诉大家，第一，要早晚多穿一些。我说了，动能产生热，是不是这样？啊，你不动坐着就感觉到凉，那么解决这个凉，啊，有的人呢是多穿衣服，啊，告诉大家多穿衣服带来不了热。啊，确切的说，多穿衣服只是保温，啊，它是保温。那你不动，这个气血不循环，血我们说了啊，这个血是有营养和温度的。你看，就那么一句话，你要悟明白了，啊，你动起来，血活起来，它就感觉到什么？感觉到热了。解决这个凉，啊，这个要提醒大家注意。有的人就采取了。多穿衣服它还是不动，如果我们呢适当多穿一点，另外呢适当呢运动一点，我觉得这样就比较科学了啊。你看那运动员，你看那早晨冬天跑步的，那穿着什么裤衩背心，你说它不凉吗？它不凉，为什么？它不但不凉，它还出汗了，是不是这种现象？那么我们有些人都穿上秋衣秋裤了还觉得凉，但是人家呢穿着裤衩背心还冒着汗，是不是这种现象？我们通过这种现象，我们去悟了没悟呢？是吧？为什么你穿着秋衣秋裤还觉得凉？就是一个缺乏一个动作。随着我们为什么要这时候要讲这个，而且要讲那么细，就是把它掰开了揉碎了。当你凉的时候，你要注意，一方面是多加衣服，另一方面，是吧？就要动起来，是不是这个道理？这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。就是阳主动啊，我们把动的内涵啊，我们给大家呢叙述清楚了。它是推动啊人的气血，推动人的新陈代谢，推动呢啊人的呢循环，同时也是我们消化吸收这样的原动力。你比如说我们推肚子，为什么要推肚子啊？就我们老年朋友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怎么了？脾胃的、肠胃的蠕动差了，胃的消化能力差了，肠的吸收能力差了。这个动是什么呢？我们通过外动啊、促使内动。动的含义啊很多，特别是结合我们的自然法的一些基础三部曲嘛，结合十九步操，实际上呢它就是一个动字啊、运动，特别适合我们一些呢老年朋友，也特别适合呢在室内啊。你看是不是人们越坐着在那干坐着越坐越凉啊？没错啊，你不能在屋里跑啊啊，但是你在屋里就非常有条件的啊做这十九步操。 好，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，以下是广告时间。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D氨基葡萄糖、牛磺酸、白酒、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抗氧化的功能，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，每日服用一次，口服25毫升。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，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。本品不适宜人群：少年、儿童、孕妇、乳母、酒精过敏者。温馨提示：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 好，接下来的时间呢，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养生家常话节目，继续有请李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。 好的，咱们继续。 那所以大家呢一定要把这个 一是把这个动啊运动法了解深了，还要结合咱们自然法来了解这个运动法，它把我们这个呢渗透到我们的具体方法当中。你比如说泡脚，它也是动，你看着它动了吗？就是简单一个动作，它也是促进人体的内动，通过一泡脚按摩脚，我们的血液循环增加了多少？增加了30%啊，这个血液循环呢啊，你不泡这脚是不是晚上当团长啊觉得很凉，腿啊圈圈着，不团吗？团长吗？你说不盖被子吧它是啊凉，你说多盖被子吧有些老年人还嫌压得很啊累得慌，那、啊、但是通过泡脚以后不用那么多被子了，不用压那么厚了，而且呢腿也不圈着了，啊，能够伸展了。所以我就讲了，这个一定啊，我们听这个讲这个十大自然法的运动法，还要结合三部曲啊，去悟，通过我们做这个，养生保健的这些具体的按摩也好，它起到动什么呀？通过动起什么作用啊？每一个动作都不尽相同，啊，都不尽相同。啊，大家一定要把它悟出来啊！你说通过推肚子，它能够促进人体的新陈代谢，把人体的日积月累的体内垃圾它排出来啊，通过我们的外动主动啊来调动身体啊这个阳气啊，阳气一动啊一启动啊，我们的外动调动了体内的阳气，阳气也调动起来了，然后呢我们气血呢也就循环起来了，循环起来之后啊你就不感觉到那么凉了。所以度过来暖气之前，很多人年年都感觉到这段不好过啊，在这段时候你千万不要坐着，越坐越凉啊，这是大家都有这样的体会，但是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去做啊，就知道多穿衣服，应该呢主动把它动起来，就是什么呢，怎么叫调动，就是我们这个基础三部曲啊，三部曲，哎，通过这个三部曲啊，又后来我们加上的19步操，这就需要就是我们动，哎，用这些方法，哎，你就老做它不会凉啊，它不会感觉到凉，因为呢通过你主动去作用于我们的经络，作用我们的气血，血是有温度的，哎，你看我们有时候手凉了，大家干什么呀，大家赶紧就搓手，是不是，实际上就是这个道理，一搓它不就热了吗，这就是自己主动来解决啊。还有呢，有人脚凉在那老站着脚凉怎么办呢，他就跺脚，是不是来回啊这脚啊踏脚嘛，哎，就是通过这活动干什么呢，促进血液循环，解除这个寒冷的啊，这个问题是不是这样？没错，实际上大家都在做了，啊，这是一个下意识的，但是呢，我们要透过这个，我们要把它讲深了、讲透了，而且这个动，哎，我们也讲的特别规范，我们给大家宣传的这个三部曲和19步操，实际上这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啊、主动的、主观上的，你白天。白天我们有19步操，是不是坐着站着走着你都可以做，你要出去要往外走，过去有一句话呢叫春捂秋冻，干什么呀，你不要老在屋里待着，要走出去啊，要让我们的身体啊去适应变化了的自然气候，但是有一条春捂秋冻我们要把它解释清楚，就是你在动的之间一定啊把你的气血活动起来，就是我们常说的啊，临出门啊，早上我们做了5步操了，临出门之前啊，你再去搓搓你的鼻子，再搓搓你的脖子，做做扩胸，哎，这时候你再出去，这是第一，就是说你在运动之前一定要有一个准备，什么叫科学运动啊，什么叫运动法呀，是吧，活动和运动这里边区别就是一个科学，所以我们称为科学运动法。活动呢它就呢啊很自然的东西，缺乏呢 深度的、规范的，所以我们把它做一个区别。另外，是吧？你出去时候，是吧？一定要注意呢，啊，让身体接触凉，啊，这是初五秋冬嘛，要让身体感受感受。但是开始感受的时候，时间不要过长，而且呢，感受这个凉的时候，是吧？不是站在外边，去受冻去，初五秋冬嘛，啊，我站在外边受冻，不是的，啊，是在外边去活动，去感受，这不就清楚了吗？而且呢，你出去的时间不要过长，不要冻透了，那冻透了你就感冒了，冻透了你就容易得风湿了，是不是这样？让身体逐步的适应，所以我们解释初五秋冬，不是傻冻着。这个一定要注意啊，有些话呀，过去的字啊太精炼了，我们要把它要悟明白了啊。为什么要春捂秋冻？因为你要感受，因为天气越来越凉了，让我们身体呢逐步的去适应，适应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我们身体去调整的过程。这一段你比如说过两天的天气凉，过两天它那天气气候它多凉，它能赶上三九天吗？啊，但是它感觉不一样。这个感觉为什么不一样呢？就是你原先经过了夏天了，我们的人体适应着前一段的气候，啊，突然天气凉了，哎，它还又有一个调节适应的过程。啊，这时候我们要怎么帮助我们身体去逐步的，步俩字，你看我口气用多重啊，逐步的，哎，让我们身体去感受这来临的越来越冷的气候。那是这样的，但是呢，不能是吧？一下子是吧？在外边待的时间过长，凉透了，那是不科学的，是吧？怎么去适应呢？哎，去外边转转，稍微有一点凉意了，哎，又回来了，然后呢，再适应适应，再我们出去，哎，再感受感受，这样帮助我们身体啊。你看，我总提什么叫养生？养生就是帮助我们的身体是适应啊气候。帮助我们身体干什么呢？去调节我们身体，它自身它就有调节的功能，所以这个叫养生啊。去帮助这个帮助，你必须顺其我们身体的规律啊，这一点上非常重要。我们在这方面有很多的误区，特别是在饮食方面那特别明显，一提这个东西有营养，他以为吃下去就有营养了，不是，琢磨琢磨你身体缺这营养不缺营养。所以说我们要研究自身，研究呢要了解自然气候，什么叫和大自然和谐，这个我们今天讲了这方面的内容，希望大家去悟啊，主观的去动。这就是给大家，所以我们教给大家的五步操三步曲也好，十九步操实际上都是在动。我们去按摩是不是在动啊？搓脖子是不是在动啊？推肚子是不是在动啊？通过推肚子干什么呢？促进我们的肠蠕动啊，是吧？因为上了年纪了，他消化能力、肠胃蠕动能力，他肯定要减弱呀， 是吧？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吧，啊，朋友们，明天再会。 以下是广告时间，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，电话83226605。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，电话8480633062639411。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-7号，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，电话571550065。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，电话87874753。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，电话80115928。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。以上是广告时间。 好，朋友们，这个时段的养生家常话节目呢就到这里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 您即将收听的是档案， 1931年9月18日，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，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，中国共产党对军校的建设， 中央特。 1949年4月底，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。 大千世界，人生百态，拨开历史的迷雾，走进尘封的往事。

和几个苏军士兵向对方伸出了手，他们的手握在一起了。这就是二战期间著名的易北河会师，以此为标志，东西两条战线并肩作战的两支盟军终于实现了历史性的握手，把纳粹德国截为两段。这时候距离希特勒自杀还剩下五天时间，距离整个欧洲战事结束还剩下13天。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，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。 华夏文明千年世，江山处处有唐诗。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，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，我是王哥。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著名诗人杜甫所作的一首绝句，两个黄鹂鸣翠柳，一行白鹭上青天，窗含西岭千秋雪，门泊东吴万里船。杜甫的这首作品称得上脍炙人口，因其文字通俗，意境高远，加上诗句对仗工整，使他成为了许多人在启蒙时期所能够背诵的第一首唐诗。本诗的创作时间大约在公元764年前后，在当时诗人刚刚经历了一段漂流生活，得以再次重返成都，回到了他当初修建的杜甫草堂中居住。这一时期诗人的心情格外舒畅，面对着一派生机盎然的春天景象，欣然提笔，一挥而就了这组绝句组诗。这组诗一共由四首绝句构成，本诗是其中最为出色的一首作品。诗中写道，成双成对的黄鹂在新绿的柳条间呼唤着春天的到来，排列成纵队的白鹭迎着春风飞上青天，那西岭的雪山如同一幅美丽的画卷般镶嵌在我的窗框里，在我草堂的门前停泊着从万里之外的东吴而来的一艘艘航船。甫笔下提到的西岭千秋雪，指的正是位于成都市西方约95公里的大邑县西岭镇境内的雪山。这里的雪山属于岷山山脉之一，其中最高峰海拔超过5300米，山顶终年覆盖着积雪，是成都地区的第一高峰，俯瞰着辽阔的成都平原。难怪杜甫在百里之外依然能够远眺到这座雪山的美景。如今的这里已经以西岭雪山的名字享誉天下，属于世界自然遗产之一，是国家著名的风景名胜区。在这里一年四季都能够观赏到各具特色的风光，春天时满山杜鹃盛开，夏季时青葱遍野是避暑的绝佳去处，